外国政党和各界人士致电或致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埃及民主联合党主席，以及俄罗斯、中国、蒙古、新加坡、科威特、日本、德国等外国政党、政界、社会界、军部和经济界的高层人士，各国际组织、主体思想研究组织、支持朝鲜统一和友好团体代表。他们在电文和信里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这是朝鲜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信赖和尊敬的表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好友和世界向往自主性的进步人民的大喜庆。另外，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